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郭华，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阅兵餐厅经营者，从小在奶奶1980年创办的餐厅长大，作为家族餐厅第三代管理人，立志将当年的个体第一家做成百年老店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郭华。郭华家的餐厅开在美术馆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，不大的门脸，简陋的环境，处处透着38年前的样子。我去的时候是中午11点多，屋里已经是高朋满座，门口的食客也已经排上了队。因为前两天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阅兵餐厅的新闻，这两天慕名而来的食客特别多。推门进去，正对面一桌老哥俩面对满满的一桌菜，正喝得热火朝天。 喝点小酒，点了不少菜呀、四菜一汤标准哈、这肘子，这个是白菜面筋， 大白菜， 这是溜肥肠， 溜肥肠， 这是应该是红烧牛肉，完了一个疙瘩汤， 都是家常菜啊。 是，还来两瓶小酒， 早上5点多钟，我就还来的还挺早。 这是咱们的个体户第一家，您知道哈？那会儿您干嘛呢？您知道80年他们家开门的。 80年那时候都忙啊，一天你那上班没有时间啊。现在退休了，生活好了，我看一报道这个电视，我说哥俩赶快来到这喝点来，开心高兴。 那会儿80年的时候在外面饭馆吃饭吗？ 那时候你呀、在咱们北京市，你要说吃点肉啊，不很难。你要不漂亮啊，是不是？ 爱吃肉是吧？ 爱吃肉。 家我们这个肘子吧，还不是酱肘的，就是葱姜白水炖出来。 今天挺好。上 这个是当时我爷爷正好是在那个中南海上班，给毛主席就是这么做的，就是不加任何的那个花椒大料，是这样，是有一些想法来做这个菜的。 好，这也挺好。 阅兵的菜是家常口。装修也是胡同邻居的模样，四白落地，简简单单。唯一显眼的是装裱好了挂在墙上的几张旧报纸。 看你们这个1980年10月7号的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，都挂在墙上了啊，裱起来挂着。这是当时刊登咱们阅兵餐厅开业的当天的报纸是吗？ 是是是，找这个报纸还费了不少的那个周折。然后我听爷爷说，这个北京晚报也是有故事的。本来那天呀没打算开张，想是提前试试手艺，然后炒几个小菜。然后当天呀是拿着36块钱去旁边的那个菜市场买了4只鸭子，就想做点鸭子，因为当时买什么都要票，唯独鸭子不要票。然后呢就想请街坊邻居们来尝尝这个手艺，说能不能开张，够不够格啊开饭馆。然后没想到呢，一卖起了这个鸭子哈，大家就排起队来了。正好排队的这个场景被咱们北京晚报的记者给撞上了，当时就在胡同口，那会儿还是打公用电话呢，就是说哎呀那个还有没有地儿啊，跟我们同一个地儿，必须得刊登出来，那个阅兵开张了。当时打电话说是已经是都排好版了，就等着印刷了。然后这些记者就说那不行，这么大个事儿必须得报道出来。 然后最后就挤出了这么一个豆腐块大小这么个地儿，写着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了，这么才有了当天的报道。还是人家挤出来， 10月8号开张的是吗？ 对对对，然后还给挤出来个地儿。 咱们这家店现在有多大面积啊？ 我们家吧，你看小饭馆这桌子吧，面积都不大，都是小方桌，11张桌子就一个大圆桌，然后你看这个满满当当的，全靠翻桌，最忙的时候一天能翻3趟。嗯，反正做的呢也是咱们老百姓的那个饭菜，老百姓吃得起的饭菜。我们家最贵的一道菜是干烧桂鱼，100多块钱。一说起这个干烧桂鱼啊，我当时我爷爷就跟我就急了，说咱们家还有100块钱以上的菜。然后我就跟爷爷解释说，咱们家这鱼啊，100多块钱是一份2斤半到3斤的桂鱼，而且是活的，现宰现杀的。我说外面100来块钱也就1斤的价格，我说真的是挺凭良心做的，而且这手艺也是不错，味道也是在这儿，也是得到认可。 啊，你爷爷还看着店吗？ 啊，他是在家里拿大主意，时不时的就得过去，然后汇报一下啊，现在经营的怎么样啊？但是更多的还是带好，顾客来了啊，给你爷爷带个好。啊，我爷爷呢，可能也说，哎，那个你见着谁谁谁的，啊，叔叔大爷的，见着他过来吃饭，照顾着点儿什么的，啊。 都是老客人是吧？ 是这样， 几十年了在这儿。 郭华一边和我聊着天，一边手脚麻利的点菜算账。趁他空闲的功夫，我和他聊起了他们家餐馆的故事。郭华，刚才我去你们的那个餐厅看了看啊，真是啊，生意很好。中午的饭点里头高朋满座，外面还有好多等位的。虽然在胡同里头，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、啊。嗯，说起来，你们家这个饭馆是个体户的第一家。 嗯， 算到现在开了38年了，1980年10月7号开的业。 嗯， 你说你打小是在饭馆长大的，对于你们家饭馆的这个故事哈、啊，爷爷奶奶肯定也没少跟你念叨。现在你也是家庭饭馆的经营者之一哈。 嗯， 那跟我们讲讲你们阅兵饭店的故事呗，就是当年是第一家80年的时候开的个体户的饭馆。嗯，当年是你奶奶开的哈，你奶奶领着你父亲和你叔叔。 嗯，对，一说起现在，一说起开饭馆，都是哎，谁家有点闲钱了，开个饭馆。但是当初我们家开这饭馆吧，是因为家里太穷了，家里呢孩子又多，5个孩子，嗯，再加上爷爷奶奶，一共7口人。就靠着爷爷奶奶每个月40-50块钱的工资过日子。 嗯， 我们家最穷的时候吧，7口人只能盖2床被子。 嗯， 爷爷奶奶睡觉基本上是穿着衣服睡，就相当于是盖被子了， 被子给孩子们。 对，剩下的5个孩子挤2床被子。 嗯， 所以当时吧，刚开饭馆的时候，奶奶的心愿呢就是说能一家7口人每人能有1床被子盖就心满意足了。 啊， 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开饭馆还闯出点名堂来。 啊，那会儿爷爷奶奶是有工作的吧？是在哪儿？ 我爷爷也是炊事员，奶奶呢那会儿是在华侨大厦。当时吧，爷爷算是咱们现在的国企。 啊， 奶奶呢打散工。当时开这个饭馆吧也是有个小故事。嗯，奶奶呢正巧是那会儿是在叶帅家当保姆。嗯， 啊， 做饭。 叶剑英是吗？ 对对对。哦，叶剑英。当时这些领导夫人们呢正好是刚从英国访问回来，那天赶上我奶奶做饭，他们一边吃奶奶的菜就说了，说小刘还是吃你这个菜觉得地道。 嗯，奶奶姓刘啊。 对，奶奶姓刘，叫刘桂仙。 啊，刘桂仙。 说我在英国待了7天，每天都是去写着中国字儿的中国餐馆吃饭，那吃的都是洋人的味道。 嗯， 还是你这个饭菜好吃，就你这手艺要是去英国开一家饭馆那绝对火。 嗯， 这个时候呢曾宪植就说了，说哎，干嘛去英国开呀？就是在咱们北京城开一家饭馆，那也是要受到表扬的，那也是要竖大拇哥的。 嗯， 就这么说起来，说那你回家写个申请吧。然后奶奶呢，就这耳的进，那耳的就出去了， 没当回事儿， 没当回事儿。过2天呢，又催申请写没写呀？奶奶说：“哎呦，那个我不会写字儿。”曾宪植就说了：“说那你那个让你老伴儿写，那写什么呀？ 嗯， 就写申请开饭馆。”回家呀，奶奶把这事儿还真跟爷爷说了。爷爷一听这事儿，挥挥手，开什么开呀？你看外面哪有个体饭馆呀？ 嗯， 有的几家饭馆全是国营的，逗你玩呢。人就那么一说，这事儿又放下了。 嗯， 又过了几天，这时候曾宪植就急了：“你们家是没笔是没纸啊？去拿着我这个笔，拿着我这纸回家写去。” 明天必须交啊，就这么着当一个任务似的给写了。但是你说写了以后找谁批呀、是不是？正好这个时候呢，我五叔啊捣鼓出来一个小半导体。奶奶呢晚上没事听半导体，然后就听里面说，说山东有一个富人在家里啊腾了好多大白馒头拿街上卖去了，然后卖了就有钱了呀。奶奶一想，你说我这个做菜手艺也不差，要不然就试试吧哈。那工商科都是管国营饭馆的，但是唯一对口的只有这么个领导部门了。当时家里穷，还没有自行车，完全是靠走路。奶奶呢就每天就走着去走着回来，就跟上班似的。人家九点八九点钟开门，她就早早的就过去等着去了。人家五六点钟关门，关了门她再回来，就跟去人那上班似的。 办不了， 办不了，不像现在似的。当时吧一进去到了工商科以后呢，跟人家说了这个想法，我们家特别穷，想靠着自个儿的手艺，炒菜也好吃，想靠着手艺想那个改变改变生活，不给我们批一下吧。人一听就笑了，就围过来好多人，哎呦，有人要开饭馆啊， 新鲜， 就过来新鲜看热闹。然后呢就跟他聊说，开饭馆啊你得有地儿啊，我们家有地儿。奶奶说了，我们家有两间房子。然后人就问了，那你把你住的两间房子你拿出来开饭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住房顶儿。就这么大的决心。后来人家就说，小同志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，你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因为我们这儿没有政策呀，我们不可能批你，你还是去你老伴儿的单位去写一个申请补助，这样的话当月就能多给你十来块钱。来的多实在呀，你到我这儿跑了半天，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呀，你跑错地儿了。虽然人家这么说，但是奶奶还是坚持不放弃，一跑就跑了一个多月。可能是这股子韧劲儿吧哈，工商局的领导们给感动了。再有一次再去的时候，人家说了，说小刘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回家准备准备，我这边呢我再申请申请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开饭馆。就这样，就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吧。 郭华，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阅兵餐厅经营者，从小在奶奶1980年创办的餐厅长大，作为家族餐厅第三代管理人，立志将当年的个体第一家做成百年老店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郭华。当年凭着郭华奶奶的一股子韧劲儿，阅兵餐厅获批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个体餐厅。 但是呢，你说这迈出第一步，后面还挺难的。接下来呢，卫生部门就找到家里来了，就说听说你要开饭馆啊，那我们要求也不高，你就有一台冰箱就行了。要不然你万一剩菜剩饭了，你没地儿放啊。 冰箱也不好买呀，那阵 冰箱不好买，那会儿 而且贵呀，哪儿买得起啊。 是，那会儿家里都没有冰箱，基本上都是剩饭罩上，第二天呢给热开了。然后也是在工商部门的帮助下，帮我们协调带了500块钱。当时奶奶可高兴了，奶奶呢就带着我爸我五叔拿着这500块钱，当时500块钱不少钱呢， 是， 就去那个百货大楼买冰箱了。但是一到那卖冰箱那儿傻眼了， 那得凭票吧，是不是啊？ 主要是吧，1400块钱，当时你说手里拿着500，觉得哎呦没见过这么大个票子。但是你到那儿冰箱卖1400块钱，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，就傻眼了。后来呢就跟人家售货员就说我们这情况，我们呢确实是想做点事儿，想开饭馆，但是呢好不容易才批下来这500块钱，您这1400我真买不起。然后售货员呢就跟当时的经理说了，一听我们家这情况，就拿着粉笔唰唰打了一个叉子，写了一个残400。最后一个好冰箱就当一个残品，就这么着就给我们拉回家了。当然也是人家冰箱门上是也磕掉点漆吧，就这么贱卖给我们了。然后当时也是你看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，然后奶奶呢又拿剩下的这100块钱又去买了4张桌子，买了几个板凳，买了2挂鞭， 然后就这么准备起来， 就开业了。其实就家里头的房子是吧？ 对，家里头房子。 嗯， 我们那个厨房也是我爷爷叫上几个师兄弟嘛，现掏的。但是你说掏个炉房，你得有那个砖瓦木料啊。爷爷写申请，管他们单位写申请，想申请点砖瓦木料。单位人一听说，哎，是听说有人要开，第一家个体户哈，要开饭馆，是咱们厂子的人，把他叫来看看来。然后爷爷说，我当时就跟那个大熊猫似的，这好多领导就看，然后就问我啊，你怎么想的呀？爷爷把想法一五一十的就说了，没想到呢，特别的支持，说你想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你就写申请吧。最后呢，这些东西还派了一辆大卡车给送回家，一共就要了10块钱。 爷爷说，那真不错， 当时这10块钱连油费都不够，就这么着，我们又淘了厨房，又有了这些东西，但是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没有粮油。当时是 凭票的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 每人是按人头份的，每月分多少？ 是。然后您说我们家吧，一开始也是特别穷，因为太穷了才想开饭馆改变生活，哪有富裕的票去进货去采购啊？哈，这有一小故事。我们家这个开饭馆这事儿就算是传开了哈，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记者就找上门来，我爷爷。基本上找上门来，我爷爷就说：“我不姓郭， 躲着， 我不知道谁要开饭馆， 爷爷低调， 我不知道。”我问过爷爷，我说：“那个为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说什么呀？我拿什么开饭馆啊？我开得起来，开不起来还一个事儿，我说什么呀？”这时候正好赶一个周日，有一个胖胖乎乎一小伙子，就在胡同里溜来溜去，爷爷正好碰上了，说：“哎，你我看你溜了好几圈了。”你是迷路了吗？那小伙子说，不是，我是一炊事员，我们家特别穷，我也想开个饭馆，就是挣点钱。我听说这胡同里有人要开饭馆，我想找那个老郭呀讨教讨教 啊，来 聊一聊 来了。 对，爷爷一听这个就放下了戒备心了，把人给请到屋里，还给人还倒了杯水。 好点啊。 对对对，俩人就开始聊起来。爷爷就说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我没有粮油，我拿什么开饭馆，这饭馆啊开不起来。没想到第二天呀，这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了。问题直指这个粮油问题。爷爷一听啊，全是我说的话，这当时心里就害怕起来，真害怕，真打鼓，特别怕自己别闯了祸什么的哈。但是没想到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工商部门的领导也去粮油部门跟我们做协调，说是不以他们家为任何规章制度，让他们家试试看，给我们特批了一些粮票油票。哎呦，爷爷拿到了这个票的时候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当时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他摸着脑袋，那开必须开。他说光卖这票就得多少钱呢？ 那就开起来。开张第一天什么情况？ 老早还没开门，那吃菜的人啊就排起了队了，靠着里边抢的那一队是吃饭的，外面还站着好多人叉着腰的哈，看那是 看 热闹的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吧，开饭馆是受到大家欢迎的，但是呢有一些人也是反对的。那会儿吧，反正爷爷奶奶最怕的就是被人给认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。爷爷说他那会儿还上班，下了班以后一到胡同口就得下了自行车，摸着腰悄悄地推着自行车走。他说我就这么着不声不响的这么着回家哈，这还老被人家指后脊梁，说你看见头了那人没有，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啊。哎呦，一说起这急先锋， 这大帽子 哦，我爷爷到现在还唾沫星子四溅都。 也挺吓人的， 挺吓人的。是刚开张那会儿呢，因为毕竟是第一家个体户，可能有一些政治色彩，好多是各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得过来尝尝，过来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什么样啊。所以那会儿呢，最一开始外宾比较多，然后有的街坊邻居呢就指着奶奶的鼻子就说，你就是一个女特务，你干坏事你总有一天把你逮起来。但是我奶奶做人很正直，她说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就想靠着自个儿的手艺养家糊口过日子，我哪儿错了？再说了，万一有一天那个国家不让我开了，我大不了把我挣的钱我都上缴，我没错。其实虽 有主意着呢， 对，有主意。但是她晚上她悄悄告诉我，其实也是害怕的。 心里也打鼓哈。 是是是， 先干着看，对吧？ 是 啊。那会儿都卖什么菜呢？挣钱吗？ 挣钱呀。我们家第一天呢是采购完了以后就剩36块钱， 嗯， 第一天算是拿着36块钱到旁边的菜市场买了40鸭子，当时买鸭子不要票， 嗯， 买什么都要票，然后又买了点别的时令的蔬菜，36块钱的底儿，当天就是拿到手50块钱， 一天就挣了14块。 嗯，对，你想这50块钱当时是顶一个月的工资呢， 啊， 当然咱还包着底儿呢哈， 啊， 第二天就相当于有50块钱可以再去采购了呀，第三天就是拿着200块钱去了。 哟，那这立竿见影哈。 是，所以 因为没有别家嘛，你们这是第一家啊。 嗯，是，但是当时 其他的只有国营的饭馆了，嗯， 是是是。而且爷爷也跟我说过，说当时阅兵为什么特别受欢迎哈，是两个原因，一个呢就是菜价便宜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说菜好吃，都是货真价实的，每天到现在为止都是早上起来现采购，然后赶紧加工，加工完了以后中午卖，11点开张卖。 嗯，当年奶奶就是带着俩儿子，就是你父亲和你五叔，嗯， 对对对， 就这仨人负责这一餐厅。 嗯，是因为吧，当时开这个饭馆的时候呢，也是正好赶上咱们这大环境就业难， 嗯， 正好赶上那个取消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，所以大批的知青就返程回来了，找工作特别难。当时我爸跟我五叔正好是16、17岁，半大的小子，又该找工作了，吃的饭还多，找不着工作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家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呢，是白天上班，下了班以后过 来帮忙 忙饭馆，该刷碗刷碗，该收拾收拾，谁也不闲着，每天得忙到12点1点，得后半夜呢。嗯，第二天接着上班。像我爸跟五叔呢是属于小，正好你不是找不着工作吗， 嗯，你就 家里 在这学，嗯， 对对对，嗯，也解决了他们俩就业难的问题。嗯， 啊，没想个雇个人什么的，挣了钱了后来。 哎呦，这问题我还真问过，我说爷爷咱们家是第一家开饭馆的，那是不是也是第一家雇人的呀？可不敢，他说 敢，啊， 我看外面得有2、3家雇人了，这才开始雇人了， 啊， 而且你说是雇人哈，那会儿基本上找的都是那个亲戚， 嗯嗯， 就是老家的亲戚，嗯，过来基本上我都得叫姑姑啊什么的 啊，这怕这一雇人性质就变了啊， 啊，是这不雇人还被别人还说呢，说社会主义社会私人开买卖不伦不类，那你要是雇了人 就这样，郭华家的阅兵餐厅跌跌撞撞地开了起来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餐馆一开就开了38年。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郭华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。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，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